蚁人作品的原作和电影当中的剧情都有哪些异同呢，也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而且如果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博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在今天发节目预告的时候说了，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小优，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无限这本漫威的正版漫画，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把这本书领回家了。那具体要怎么把书领回家呢？非常欢迎小伙伴们通过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那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给我们发私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小伙伴当中抽取三位，送出我们的这个漫威正版漫画五限，所以大家要多多参与了。此外，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5，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人气电影博主、漫展策展人 coser 左莹，欢迎左莹，再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左莹，很高兴见到你们。 还有我们资深美漫观察员、钢铁月球流行幻想书店的负责人云小优，欢迎小优。 哎，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是我们知道上个月的时候复联三是刚刚上映，其实我在手机上稍微查了一下，有一些电影院现在还在上映复联三呢。我相信两位肯定复联三是都看过了，是不是？有没有二刷三刷之类的？ 我第一周就已经看了三遍了。 看了三遍了？ 对，第一周末。 我也是二刷过的人。我不知道小优呢，小优看 没看？对，我也看了大概三遍还是四遍吧，有点记不清楚了，就是在第一第二周的时候刷的。 其实在复联三上映之后，我们从微博啊包括朋友圈都可以看到小伙伴们都是一片哀嚎声，所以我不知道两位看了复联三之后有什么样的观影感受，作为漫威粉丝。 其实就是这些年就很多那个好莱坞的超级 IP 那个电影都基本就拍成了一个连续剧的样子。然后就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在首映的第二天去看了。我爸妈快60，就快70了，已经60多了。然后看完复联三，他给我打电话说，啊，我好像有一些没有看明白，这个电影是不是没有结束？后面是不是还有？我说， 所以爸爸妈妈那个年纪也会很感兴趣。 对，我所有的大片，我爸爸妈妈都会去看的。 哇，好厉害！ 还有就觉得说，就我爸妈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应该代表了很多人吧。就是觉得说这个，剧情就是应该是很壮烈，但是感觉就留着希望，并没有结束这样子。 所以哪怕我们看到在复联三影片结尾有一半的超级英雄都是化成了灰，而且网上也有一张恶搞的图，就是请从下面四堆灰里面找出你最喜欢的那个英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 看到。 但是你们心里还是觉得很有希望的，是吧？ 绝对是有希望的。 索莹觉得呢？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去看的是首映，是有50个 coser 一起，大家 好嫉妒，你知道吗？ 就组织了50个 coser， 就跟大家说我们征集一个这个活动，要不要一起来看？要一笑笑就一起笑，要哭一起哭的好啦。然后呢，就大家说好啊好啊，就一起去看了首映。结果就是当时还有专门有电台叫还是电视台来过来采访我们，一句话都不想说。 是看完电影之后一句话也不想说。 对，一句话都不想说。说就问，哎，求求你们能不能停下来让我采访一下。我们不想说还是算了。但是我个人来说，我看完这部电影其实并没有哭，就很多人都哭得不行，稀里哗啦的，就我就没有哭。因为我是一个锤击粉，锤击粉就是兄弟情， 就是这个 索尔和洛基的粉丝。 对对，粉丝，对。然后我当时看完了洛基的谢幕之后，我就说啊，这就是最佳的热场嘉宾退场吗？ 就是开场五分钟， 对，开场 洛基就不幸牺牲了。 对对，当然我对于这个他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不开心的。然后当时想肯定还会复活，但是由于前一阵就是漫展上洛基的那个演员抖森说可能这谢幕了，暗示谢幕了。 但是演员本人也暗示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出演洛基了。 对对，他在漫展上发言嘛，说是他在2年前他在看那个雷神三的剧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复联三里洛基可能会谢幕。然后因为他正在了解雷神三的剧情，这时候罗素兄弟就是复联三的这个导演进来了，就讲了这个复联三怎么开场。当然他就开场就是字幕出来之前他就已经牺牲了。然后就是告诉他了之后他会怎么样， 本人什么样的反应。 对，然后就告诉他了解了之后他就明白了，哦，这一切可能就要到来了吧。因为他在台词里面说了一句，他说我是洛基阿斯加德的王子，奥丁之子，约顿海姆王国的合法继承人，诡计之神。 就是最后郑重的再向所有的观众做了一次介绍。 对，所以就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很奇怪，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郑重的看着自己的兄长，然后看着可能屏幕外的我们，像我们又介绍了一遍自己真实的身份，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身份都承认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知道可能就是他谢幕的那一时， 坦然的离开了。 对， 我不知道小优啊，就是看电影之前有没有预感可能是这样的结局？ 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是首映那个零点去看的，我是在第一个首周末的那个粉丝的包场，我们整个一个场子里300多人全是漫威粉一起看的。 肯定 我也在， 他也在，对，我们在一起。 大家出来之后都是面如死灰吗？ 然后我的同事去看了零点场，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在那之前的确也有部分剧透已经看到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就美国先上映了以后有部分就已经看到，心里是有准备的。但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还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很心里很难过。 是那刚刚我们是大概讨论了一下这个复联三这部电影，其实也知道复联三算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三阶段的一个收官之作了，当然还会有第四部，它也算是第三阶段里面的。那现在漫威电影宇宙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历经了三个阶段，能不能给咱们的听众和观众先简单梳理一下我们现在漫威电影宇宙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左英， 好，那我来说 艰巨的任务。 是这样的，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也可以通过它官方出的蓝光碟来看。它第一阶段呢包括钢铁侠、无敌浩克、雷神、钢铁侠二、美国队长一和复仇者联盟一。 所以你就是从电影名字里面看带一的，那肯定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第一阶段。 对，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也会出现了，就是在无限战争里出现的宇宙魔方，包括美队一的时候的这个空间宝石和复联一的心灵宝石，然后 就是出现了两颗无限宝石。 对，这样，但是当时并没有确定它的名字，也并没有确定这个物质的功能。 就是若干年前看电影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几颗宝石原来在后面要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大部分是这样的， 大部分是这样的。当然漫画粉应该是心里胸有成竹的，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点了点头， 是会就是说有一些数，但是就是对于他后续，因为你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多么大的一盘棋在后面，你先会有一些数，但一直要到后边可能才慢慢的能够再把它联系起来。 是，那刚刚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 对，第二阶段就是钢铁侠三，就是炸了好多钢铁侠战甲的那一部。 是， 然后雷神二，对，雷神二的时候出现了以太，那么就是现实宝石了。 红色的那个， 对，红色的感觉像是粒状物的， 是，不知道为什么 叫马拉基斯， 不知道为什么在复联三里面突然又变成了宝石状，这是经过了什么？ 因为这个宝石它其实就是说，在它的形状是不固定，就是说，就是它是一种可能会流动的， 而且好像一度也进入到了简，就是雷神的女友 的 身 体 里面，那下面。 然后嘛就是美国队长二了。美国队长二 出现了很重要的人物。 是的。 其实也不是说出现了很重要的人物，是很重要的那个人物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了电影里面，叫做冬日战士。 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man。然后是银河护卫队一出现力量宝石。 银河护卫队粉丝在这儿。 对。然后就是复仇联盟二了，这时候你就知道第二阶段，对，到到这儿。 是，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 对， 美国队长三肯定算是第三阶段。 第一个是蚁人， 蚁人一， 对，就是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蚁人，其实算是漫威宇宙第三阶段里面出现的英雄了。 对， 电影宇宙里面。 电影宇宙里面， 那么除了蚁人，还有 美国队长三、奇异博士的时间宝石，在这一期出现了。 奇异博士， 对，银河护卫队二。 那我们的小蜘蛛呢？ 小蜘蛛 ，这个就暂姑且放在第三阶段吧。 英雄归来， 对，英雄归来算是在第三阶段，但 是 就是他的电影怎么说？ 因为版权问题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已经达成合作， 对，达成了合作，所以就是还是在算在这里面，毕竟钢铁侠他出现了嘛。 是，刚才通过梳理这个漫威宇宙的三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每个阶段都是以复仇者联盟几的形式来出现，也算是就是所有的英雄在当前一个阶段会发生一个大事件，把所有的英雄集合在一起去对抗坏人，去拯救地球，拯救这个宇宙，是不是？那刚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漫威电影宇宙的三个阶段，包括这个影片当中几颗无限宝石的来源。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蚁人二将于7月6号在北美地区上映哈。那这部作品的名字当中，相信大家也会注意到说有黄蜂女的出现。其实，在蚁人一的片尾彩蛋，其实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出来，蚁人一的女主角其实就是黄蜂女。那么，关于黄蜂女这个角色，两位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呢？我们的小优，好不好？ 就是黄蜂女，因为在电影里面，就是她都是就是。其实她是二代黄蜂女，就是说一代的话是汉克博士的妻子，这样就是说，她就是准确来说就是， 她就是二代， 她就二代黄蜂女，就是后 那一代的演员是。那个 是 他的 对， 是他的 父亲。 这个是在蚁人一里面有交代过，就是蚁人他也是属于二代蚁人，就是阴错阳差去 是 到了平姆博士设了一个计嘛，去平姆博士的家里面去， 希望他能够 变身。 其实对于整个就是在漫画里边，就是包括钢铁侠对蚁人就是斯科特朗的期望也是非常高的，他给他一个考验，他通过了，希望他成为整个复仇联盟的安保队长，但是他放弃了。 这是在漫画当中， 对，他放弃了。他为什么放弃？他的女儿被他的前妻带到了另一个城市。 所以其实有的小伙伴听到这儿就会觉得有点懵，说这些剧情我觉得好陌生哦，完全没有接触过。因为刚才小优说的是漫威漫画当中的剧情，那么关于漫画剧情我们待会儿会在稍后的时段跟大家详细的来聊。那么关于蚁人二这部电影呢，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预告片，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nt-Man again Not long. It just sort of happened. I wish I could fight bad guys like you. I seem to mess it up almost every time. Maybe you just need someone watching your back. Hi. Like a partner. Dr. Pym.I actually heard 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opened up the quantum realm. That's when this crazy creepy ghost would like walk through walls and stuff. Stole your tech. And now she wants to take over the world or whatever. Who would have believed that in your hour of need, you would turn to us? Not me. Because we robbed you. Do you remember? That's us. The only chance you've got is both of you. The Wasp teaming up. Follow my lead. She seems more intense. Get loose now. No, no. I'll go high. I have wings. Why would I go low? We're gonna die. I don't want to die. We didn't die. Hey, what'd I miss? We were just tiny. I was partners with Hank on a project called Goliath. How big did you get? My record, 21 feet. You? 65 feet. 65. If you two are fresh comparing sizes... 65. 看了蚁人二的预告片哈，相信对很多小伙伴来说刚才听的是英语十级听力，是不是？所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蚁人二的预告片当中，所有的主要角色是全部回归了，包括皮姆博士，包括蚁人和黄蜂女，也包括蚁人第一部里面那个一言不合就 rap 的那个小伙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配角哈。那说到这儿的话，蚁人一主要其实讲的就是蚁人如何成为蚁人的，就是蚁人二代如何成为蚁人的。那么在这个刚才大家也会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应该是那个反派，就是穿着一身白色，这个还戴了一个面罩的那个角色，这个是不是在漫画当中也有出现？ 目前就是中文引进的这个漫画里边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反派。对，应该是还有美国那边的漫画里边可能会有这个角色。 而且包括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很遗憾，就说复联三当中为什么会没有出现蚁人呢？ 因为是这样， 大家来猜一猜。 就是说，其实不用猜，因为我看过，就是我们中文引进的这个《复仇者联盟三》的一个电影前奏，这个是暂时是没有出版，没有正式出版。我们坐在了一个当时复联三活动和太平洋院线做了一个活动，出在了一个是试读册里边，是他们出版方做了一个试读册。 所以什么叫做电影前奏呢？这个名词 就是这个电影前面发生过一些什么故事，其实是一个小漫画的一个单独的一本漫画册， 所以有点像那种电影观看前的指导手册。 对，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漫画故事，也是一个漫画故事，完整的故事，就是在这个电影前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册子里边，这个有关于蚁人的一页剧情就很少，但是有说了，就是他和鹰眼都是有家庭的。他们在这个内战之后，然后是回归了家庭。当时就是被等于说被软禁在家里边，但是呢，就是不能随意出来。但是他们也决定就是这一段时间要陪伴他的家人， 也是他们的选择， 对他们自己的选择，陪伴他的家人。 我记得是在《美队三》要不《复联二》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电影当中很明确的提到说，鹰眼他的爱人、他的孩子，他们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然后他也有提到说，我可能干完这一票，我就不干了。但是也有很多小伙伴会期待说，那《复联四》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鹰眼，也可能会出现蚁人。而且也有小伙伴说，可能在《复联四》当中像蚁人也是属于比较关键的这种角色。那回到蚁人二来说，它的上映时间是在复联四之前的，所以两位觉得蚁人二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些关键信息？ 其实就是前一阵，因为现在蚁人二是在宣发期，所以他们两位主演在前一阵接受了 NDTV 的采访，他们有提到说，问题是这样，是当灭霸消灭了全球一半人口的时候，你们俩是在干嘛？然后他们俩就说，我们呢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句话看似包含了很多信息，其实又什么都没说。 对，但是就不能没有一种可能性的猜想，就是他的故事有可能是跟这个无限战争是同步发生的，或者就在很近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说蚁人二发生的时间段 有可能 就是在复联三之前内战， 或者是同 他肯定是内战之后 复联三之前发生的事情。 因为从漫画的电影前奏看出来，就是在这个漫画之后，然后接着接那个复联三的这个剧情。 所以它其实是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线索引导的作用。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美队三之后，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分崩离析，他们这个复仇者联盟出现裂隙之后，一直到灭霸出现复联三这个剧情展开之前的那么一段故事，这属于是蚁人二的一个剧情的时间线。那么从剧情本身来说，大家觉得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吗？就是你们想从蚁人二当中获取哪些剧情方面的信息，或者你们期待看到的剧情是什么？ 我期待看到的剧情就是一直没有出现的黄蜂女出现吧，然后当然她副标题已经说了，她肯定会出现， 她肯定会出现，而且在彩蛋里面大家也看到那身那个战甲已经出现 了， 而且在预告片当中也可以看到两个人是并肩战斗了。 对，因为一直说是要让黄蜂女在美队三登场的，但是当时呢却因为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女性超级英雄的就样子，如果她要在美队三这个都是超级英雄就打群架的一个状况出现，他的亮点可能会变少，所以就是给他调到了这个蚁人的这个电影中出现。 所以可能是出于本来英雄已经登场的很多了，再加一个英雄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展开他的故事线。那小优呢，小优有没有比较期待从蚁人二里面看到的？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因为在一里边有说到就是平行博士的妻子然后进到了那个量子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那这一集里边会不会有就是他们也可以进去并且找到就是来去自如的这个方式，就是这种，然后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会为复联四做一些铺垫吧。 所以大家你看弹幕当中大家说感觉这是一个坑，其实了解漫威这个一贯行事作风的时候呢，因为一直在挖坑，可能什么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会填一个坑，但是现在依然也有很多坑还没有来得及填， 其实就是就挖完了，他在下面某一步里填的同时，他再挖一个新的嘛。 是的，就是在不断的挖坑，然后稍微填一个坑，再挖坑的这种过程中当中， 不断的挖，不断的填，不断的再挖。 是的，那刚刚就是说到坑这个问题，现在遗留下比较著名的漫威大坑都有哪些？大家有没有就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你要说电影的话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多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三阶段收尾的时候。 可以稍微大一点声音。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第三阶段收尾的时候了嘛，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电影宇宙遗留的坑了。但你要说到漫画的话，其实它一直在挖着呢，并没有停过。 其实大家都忘了吗？有一个最大的坑啊，就是复联四当中这些英雄会不会复活？当然，我觉得99%的小伙伴都会相信他们会复活的。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合理的收尾，非常现在这个的确就是不是很合理，但 是所以很多小伙伴从电影院出来都不想说话了，是不是左营？ 对，你就真的不要问我，我也不想说。 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长达2年的连续剧是吗？ 大型的连续剧。 大型连续剧。 就是每当大型连续剧出现一个高潮的时候，总会给人带来心灵上面的震撼，只不过这回震撼好像有点过头了。因为大家在复联三上映的时候总会觉得好像复联三当中会牺牲一位或两位英雄，但是没有想到是一半的英雄都倒在了瓦坎达这片热土上面。刚才我们说回到蚁人哈，那在蚁人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就是蚁人二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上半场还有30秒左右的时间。 就是刚才云小优说的这一点，就量子科学，他在演绎的时候其实已经成功了一次了，就是为了阻止那个反派，所以他进到了里面。然后他又因为思念女儿，又回到了现实社会。如果他这个实验成功的话，那是否能够穿越时空与空间呢？那是否能够让时间倒流呢？就这些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想的问题吧。 所以关键点就是这个量子领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试验成功，从而向其他的领域上面应用，从而在其他的电影当中出现。 对， 其实最后还是回到为复联四或者以后的电影去做铺垫， 能否改变结局呢？ 我们拭目以待哈。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FM98.2漫游嗨翻天，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我们下半场回来，稍后见。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集英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动画《无头骑士异闻录》。《无头骑士异闻录》改编自成田良悟所创作的同名轻小说作品，由 Brispace 担任制作，导演是大森贵宏。作品以东京池袋为舞台，讲述了向往都市生活的少年龙之风地人，接受好友纪田正成的邀请，离开家乡到东京池袋上学。而在池袋有着几个绝对不能招惹的人物，尤其是被誉为最强的平和岛俊雄和经营情报屋的哲原林也，以及一个内幕很深的网络组织 Dollars。 然而就在到东京的第一天，对池袋复杂关系而感到不安的地人就亲眼目睹了都市传说无头骑士塞尔提。于是随着池袋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平和岛敬雄、哲原林也、 Dollars、 无头骑士、黄金贼等人物和组织陆续浮出水面，围绕着谁是池袋最强的话题，池袋的非日常生活就此拉开序幕。无头骑士异闻录虽然有着明面上的主角，但实质上是一部群像作品，每一位出场的人物都刻画得异常丰满，让观看的人不禁觉得作品中的池袋就是真实的池袋，作品中的人物也真的生活在池袋，过着令人羡慕的非日常生活。本作最具特点的还有属叙事方式，无头骑士异闻录的叙事方式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乱，插叙倒叙层出不穷，同一件事还会从不同人的视角反复讲许多次。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前期经常会让观众看得不明所以，但是只要你有耐心地看下去，到事件的最后，所有的真相都浮出水面，所有的线索串联到一起时，前面所有的疑惑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恍然大悟所带来的惊奇感和爽快感，也是让我真正喜欢上这部作品的原因。虽然我也羡慕着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过着与日常生活不同的非日常生活，但是或许正如哲原林也所说，当非日常也变成日常的时候，也会感到厌倦吧。 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漫游团，也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6935655696，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刚才我看弹幕当中有很多小伙伴问说，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本漫威正版漫画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B 站账号给我们发私信，您可以发来您的姓名、您的收货地址、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从中随机抽取3位幸运的小伙伴，您就可以把这本无限带回家了。当然，我这个稍微翻了一下无限哈，登场的超级英雄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稍微做好一下心理准备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页就已经把我吓得有点懵了。当然，我相信通过大家坚持不懈的恶补漫画，总有一天可以把这里面所有的英雄了如指掌的了解的。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人气电影博主漫展策展人 coser 左莹，欢迎左莹。 嗨，我是左莹，大家好。 欢迎左莹，还有我们的资深美漫观察员钢铁月球流行幻想书店的负责人云小优，欢迎小优。 嗨，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那刚才上半场的时候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蚁人二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又聊到，其实在蚁人的漫画当中好像对于亲情的描写也是有的，而且还是挺打动人的。 对，其实就是漫画和电影里的蚁人设定是一样的，就是他是斯科特朗是二代蚁人，然后呢他坐过牢，然后妻子也跟他离婚了，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钱，比较穷，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在很多人普遍的定义当中他是一个 loser 型的， 对，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小人物， 他是一个小人物的英雄。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的爱他的女儿，他对他女儿非常好，就是他无论是在漫画里边还是在电影里都能表现出来，他非常的爱他的女儿。然后在漫画里有一个剧情，就是他 Cassie 是，就是他女儿 Cassie 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的，然后他曾经利用他的变身能力，然后就是拯救了他的女儿。然后他比如说拯救自己女儿是一件就是父亲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你想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小人物， 就是他自身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 对。然后他的妻子对于他作为超级英雄这件事情，其实就他的前妻对于他作为超级英雄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满的，便他觉得你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遍地都是超级英雄，非常不安全，对于他女儿都非常的不安全。然后他的前妻就把他女儿带走了，离开了这个城市。 是不是他也会责怪蚁人说你为什么要趟这个浑水？ 对，就是他说这样的话就会威胁到他女儿的安全嘛。然后这个在这个同时，然后钢铁侠希望聘用蚁人作为他的安保队长。他设了一个考验，蚁人非常顺利的通过了。然后钢铁侠设置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发布会。结果蚁人逃了。 有点像那个小蜘蛛， 他没有出席， 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发布会，但是 非常生气，他去哪里了？然后就他变身了，他变得很小，然后跟着他女儿的航班，就躲在那个椅子背后，跟着女儿航班一起去了他女儿搬去的那个城市。 果然父爱无边。 然后去了之后，他没有钱啊，然后他在玩具店买了一个盒子，然后在里边布置了一下，就是缩小的那种玩具沙发，然后用纸巾铺得很舒服，然后拿了他的手机作为放在里边作为一个大屏幕，然后买了爆米花，然后把他女儿也变小了之后。就你看，这是爸爸为你准备的家庭影院， 这叫做铁汉柔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超级英雄每天都是打打杀杀，但是他也会有很温柔的一面。 对，他在他的自述中，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的自述，他就说：“他说事实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就是一直都算是糟糕的超级英雄。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失败的罪犯，还是一个糟糕的丈夫。就算你把它打印成单面的简历，我想也不怎么好看。但我有这个小女孩，我要尽一切力量来为她好，我会是一个好爸爸。我做到了吗？如果做到了，那我觉得我成功了。” 就非常非常感人有亲情的一个超级英雄。 这是在漫画当中描写，其实在电影当中也会看到，就是蚁人也是送了他的女儿一个就破破烂烂的小玩偶，但是他的女儿非常喜欢，每天都要抱着他去睡觉。 这女儿也很喜欢他，非常爱爸爸， 是 因为当时他的前妻就是监护人嘛，他妈妈决定带他走的时候，他女儿是非常不同意的，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走了，但是他爸爸来看他，他非常的高兴，他宁愿跟他爸爸一起在玩具盒子里看电影。 是啊，其实从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女儿的扮演者这小演员是非常可爱啊。她当时拿到那个蚁人送的玩偶之后，她说啊，她非常 ugly， 就是非常丑，但她心里是很高兴，很喜欢这个玩偶的。然后她的妈妈晚上睡觉前问她说，宝贝儿，你真的不要换一个玩偶吗？她说不要，我要就是抱着爸爸送我的这个玩偶睡觉。那我们从蚁人二的这个宣传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在蚁人二里面这个小演员还会继续出现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演员在蚁人二当中的表现。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内地的大荧幕上面看到，但我相信啊就可以期待一下。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关于蚁人的剧情，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也有人提到说，这个漫威漫画其实和漫威电影宇宙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是吧？其实两位都是属于非常资深的漫画的这种阅读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漫的？左营 不敢当，不敢当。我是其实我不是先看的漫画，我看的电影，我 也是从电影入门， 电影入门，然后就去找资深的，真正资深的，漫画迷去问， 然后看了一眼小优是吧？真正资深的吗？ 看了一眼， 其实也不敢当，也不敢当。 问了一下，我该从哪一部开始去补？那么他们就给了我一些良性的建议，跟我说，配合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哪一部哪一部，这样我才补起来。 其实刚才左营问的也是我很想替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看过漫画，从来不接触美漫，甚至连漫威的电影我都没看全，那如果说我开始看这本《无限》，我能看懂吗？这个要问一下小优。 其实你静下心来，我觉得是可以看懂的，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就是里面感觉好像故事线错综复杂。 美漫的最大的特点是节奏非常快， 很快， 它一本就是像《无限》这么厚的书里面，它能讲述非常多的事情。它打一个架可能只要两页，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日漫当中啊，打一架可能一本书已经画完了， 就是好几本了都。 但是 在里边就是像内战那一本，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之间的那个战争，其实就持续了两三页，就交代完了。 所以说美漫的节奏很快， 对，所以很多东西需要你的想象力，你自己去补它，而不是说需要等着漫画家一页一页一页给你写清楚。然后所以就是美漫的信息量非常大，那块然后你要补漫画的话，你其实不用非刻意的说从哪个东西是入门的，你喜欢哪个英雄，你去找他的单人漫画，就直接往下看就可以了。 所以小优给大家建议是，我们要先从单人的漫画看起，会比较好带入。 对，就是单人的单本的这些漫画，就是篇幅短一点嘛，然后线索少一点嘛，然后比较好一些。如果你一下子就接触很多大事件的话，它支线非常多，你可能就会乱掉了，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嘛，然后会这样子。然后如果是没有基础的话，其实还比较建议看一些电影前奏的漫画，像现在国内有引进，就是中文的话有《奇异博士》电影前奏，《美国队长三》的电影前奏，奥创纪元的电影前奏，还有那个就反正就这几本电影前奏。 蚁人是不是也有？ 蚁人也有，对，蚁人也有电影前奏，就这四本电影前奏其实是比较好入门的，因为它是讲述的是这个电影前面的一段故事，然后画的画风的人物也跟电影里比较像，你比较好认，你知道吧？然后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你会更好的去入门去看它一下，这样你慢慢的去接受，然后再去找个人漫画再看，最后你再过渡到一些大事件，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顺序对你来讲压力会小一些，对一些就是没有接触过美漫的朋友就会压力会比较小一点。 对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咱们中国的青少年其实接触最多的是日漫，而且日漫形式跟美漫完全不一样，画风 完全 不 一样， 很多人在我安利他你要看这个漫画可好看了的时候说这个画风我不能接受，或者字太多了我看不了，所以就是这一点你要用另外一种审视的目光去看它的话，就会很好入门。 就是不同的风格其实各有各的趣味在里面， 是的。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漫威漫画的故事剧情的确也是非常吸引人，而且因为电影它的时间有限，可能很多的情节都没有办法在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去呈现，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去通过联动的一些漫画去看一看啊，原来就是在电影当中这个情节我没有看明白，原来它在漫画当中有详细的描写。就比如说很多这个小伙伴看完复联三或者看完其他的漫威电影当中，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是谁呀？之前也没有交代过，他怎么就突然出现了？其实都是在漫画当中有所交代的，是不是？ 啊，对于漫威的电影来说的话，这个现象可能会少一些。 嗯， 但是就是它有一些，因为你每次看完电影，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文章，就是说这里边出现了多少个彩蛋，然后之类的这些。其实有很多梗，就是它是从漫画里边抠出来的。 嗯， 然后有一些漫画可能又比较老，有一些是新的，它拼到一起，然后给你在，因为让漫画粉能看到电影之后觉得啊有一种熟悉感，对，那个是熟悉感。没有看过的也无所谓，因为它不影响剧情。 这就是漫威叙事方面的一个成功，就是它是非常友好的，它的世界是很开放的，对于没有接触过漫画或者没有接触过超级英雄电影的观众来说，你去看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你也可以跟着电影的剧情一步步往下走。但是对于看过漫画的非常资深的这种阅读者哈，他可能从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可能就会在电影院里面会心一笑。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之前我不是说有粉丝包场这种形式嘛，我们就是你有几百人在里面，这个都是比较忠实的粉丝在一起。 那你说这个伪粉坐进去如坐针毡，只能看着大家笑的时候也跟着笑。 某一个剧情，然后他跟漫画有关，那个人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就听到下面有哇，就那种声音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漫画里的一些相关的梗。 嗯， 就其实伪粉这件事情也不能说 没有伪粉这个概念，没有伪粉这个概念， 而且就只能说他不是非常了解这个剧情。可是当他如果来到包场中，然后听到大家鼓掌或者欢笑的话，他会可能会刻意的留意这个剧情，并且去找跟这个剧情有相关的资料。 因为其实就是说，漫威的漫画历史非常的长了，这么多年下来，它很多有些甚至有些梗是从很古早的那些漫画里抠出来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知道。 哎，其实刚刚小鱼给大家推荐说，你可以先去看看单人的漫画，然后你对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所了解之后，你可以看一些复合类的，比如说复仇者联盟或者是那个奥创纪元这种大事件类的。 其实这个节奏和这个漫威电影的整个节奏是一样的。 嗯， 因为漫威电影也是，他先是介绍个人单人英雄，然后最后来一个收尾，然后第二阶段开始又是介绍这些单人英雄的一些故事，然后里边分出很多线索之后，最后再来一个收尾。 嗯， 其实看漫画也是一样的，我看单人的肯定比接受群像要好一些嘛， 对吧？ 没错，更加易懂一些。那左营当时看漫画开始看的时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 不是。 那你肯定是偏爱谁先去看谁了。 对，我偏爱索尔，所以我就把他的关于他的漫画看了一遍。 嗯， 然后有的是没有翻译过来就慢慢抠，因为他的对话框都大写，非常痛苦。 提到索尔，你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监视左营的微博的时候，我发现你有出过索尔。 对。 其实我今天发预告，好想把那张照片放上去。 嗯，没有关系的，发吧。 可以吗？那节目之后我要把它发到我们的 B 站 好 动态里面了。 没有。 所以好奇这个反串索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造型？ 毕竟是资深的 coser。 其实我出索尔 真的很像、 从复联一开始出到现在， 嗯， 他所有造型， 从长发到雷神三里面的， 对，我也从长发变成短发。 所以是范随偶像，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真的是很喜欢他，真爱真爱。 是不是因为喜欢索尔也会喜欢洛基？ 对，就我是他们两个粉丝。 所以在复联三一开头是不是就受到了暴击？ 就直接死了整个两个小时。 但是在影片结束时候又死而复生，然后又选择了二刷。 对，就一个真的是一个周末刷了三遍，然后第二个周末又刷了一遍，然后就我为什么要自己找不痛快呢？ 这就叫痛并快乐着， 能看一眼是一眼了。 是，因为刚才这个左营说啊，能看一眼是一眼，也有很多的粉丝在讨论说复联四之后，因为钢铁侠的演员、雷神的演员、包括美队的演员，他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合约的一些原因，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在漫威宇宙后续的作品当中？大家对这个观点持什么样的意见？ 持保留意见。 持保留意见。把你的保留意见展开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展开说就 跟你就刚才说的这个点来说吧，他们的合约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就是在合约来看 CE 就是 Chris Evans 美队的演员，他在复联三拍摄之后就进行了复联四的拍摄，但是他自己说除非有续约的可能性发生，那么复联四之后就不会再拍了。 所以演员已经很明确的表态了， 对，就是续约，然后也不是很明确，咱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推断。那么在复联三之后终止合同演员有锤哥，有鹰眼，有毁灭者戴夫、巴迪斯塔，幻视的演员，战争机器的演员，卡莫拉演员，都是在这个时候结束的。 所以在复联三里面出现的大部分超级英雄其实合约都是签到了复联四这一步。 是的。 那么钢铁侠呢？ 钢铁侠，后面说，复联四后合同终止的就有钢铁侠了，然后还有美队、蚁人、黄蜂女和寡姐和那个红女巫、猩红女巫，还有星爵，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是结束的。 所以其实这个合约大家可能看到都是签到复联三、复联四，所以后续会不会续约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号。 对， 包括网上也会有很多言论说会不会第三阶段结束之后会引入更加广阔的一个宇宙的概念，去吸引更加多的漫威漫画当中的角色进入到电影宇宙。我相信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吧，因为毕竟漫威电影宇宙还要继续的做下去嘛，第四阶段、第五阶段。 所以 Miss Marvel 是吧？ 所以提到了一个新的英雄、关键的人物，就是在复联三的彩蛋的时候出现了惊奇队长的一个标志，是一个女性的超级英雄。这个小优应该，其实我们在聊惊奇队长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小优啊，就是小优现在因为也是书店的这个店主嘛，然后也平常看了很多的美漫的这些相关的漫画， 对，近水楼台、 那是为什么会从事这个工作？真的是因为很喜欢漫画所以才从事这个工作？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幻想这个题材，这是我从小就是，你看我刚才开始时候也说到我爸爸妈妈就是一直也会看这些大片相关的，因为对我爸爸是我的入门人的， 哇，好幸福！爸爸妈妈带着看， 就是说我在一直就喜欢幻想这个方向，然后2014年的时候，就是我其实那会儿也已经在做一个科幻书店了。但是那会儿2014年的时候机缘巧合，就是当时还叫果壳阅读，现在叫海星创造，他们那个是国内应该是率先引入的美漫。就是中文翻译过来中文美漫这块，他们最早做的是变形金刚，然后后来就漫威啊、星战啊这些都开始做，那时候去跟他们开始做合作， 就接触到了美漫。 对，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电影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其实并不仅仅是电影，还有更多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因为 所以也是因为当上了店主，也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作品，是不是？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我们首先所有引进的漫威作品肯定都有看过 啊，基本都有看。 然后一些没有翻译的国外的作品是不是也看了？ 没有翻译的偶尔也会翻一些，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很多issue就杂志那些嘛，然后也会看，那断断续续的，因为的确因为没有那么好，有时候因为这个看的时候还会有点累， 主要还是娱乐为主。 对，还是接触了很多译者，非常优秀的译者，他们对于这个漫威文化什么的也非常的了解，然后也会跟他们会聊一些相关的东西。 所以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跟我们的小优左营去聊聊，就是更多的漫威其他的作品，包括没有出现在漫威电影宇宙当中的作品。 对，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惊奇队长好不好？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惊奇队长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惊奇队长呢，他是一位这是二代惊奇队长了，其实在我们这个彩蛋里出现的。对，他们初次登场是在1967年漫威超级英雄第12期，他的本名叫Carol Danvers。然后呢，他的一代的惊奇队长是一位男性，他叫马维尔，他不是地球人，他是克里人。克里人其实就是银河护卫队一里边的罗南，那个蓝色的他们那个种族。 大家回忆一下银河护卫队一里面那个反派的那个星球， 李佩斯演的那个反派，然后就涂成蓝色的那个。但是克里人他有浅色皮肤的一种，他这个马维尔就是一个浅色皮肤的克里人 会长。 然后他是 克里太空舰队的一个上尉，然后是克里帝国的战争英雄。然后呢，当时克里统治者至高智慧呢，就派这个年轻的上尉到地球来卧底，因为当时他们至高智慧觉得地球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星球，然后希望他来卧底。马维尔就假扮成沃尔特·劳森博士，他进了 NASA。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女性的惊奇队长叫卡罗尔呢，她是个普通人，然后呢，她也在 NASA， 她是作为一个安全主管，她也在 NASA 工作。这个时候呢，就是卡罗尔和就是马维尔，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并且产生了感情，同时呢，在与地球人接触的经历呢，也让马维尔对地球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同情和敬佩。这个，然后他就开始启动自己惊奇队长的这个称号，开始违抗克里帝国的至高委员会了。他成了地球的超级英雄。那卡罗尔十分羡慕他的十分羡慕这位战士，他也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他也希望成为一个能做更多事情的人。后来他被马维尔的敌人 Logo 绑架了，然后被改造了基因，然后呢就是非常高效的就把他变成了一位半克里的超能力者。然后后来卡罗尔就逐渐克服了这个超能力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他用马维尔的称呼，最早他是叫惊奇女士，Miss Marvel。然后在马维尔后来因为癌症去世了以后，就很多年之后，他决定继承他的名号，然后就成为了二代的惊奇队长。然后他是超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有飞行、超级力量、吸收和释放能量的这个能力，也就是有点像黑豹那个制服那种。 所以还是挺厉害的。 对，他双手可以释放光子冲击波、能量攻击，然后还有预知能力， 预知 有一定的预知能力。 就是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就是双重 魔武双修的一个超级英雄。然后和马维尔的就是一初代惊奇队长的能力基本是相同的。然后在秘密战争中，他成为616宇宙少有的幸存者。后来在全心全意宇宙里边，就是为了应对外星威胁，建立了阿尔法战队，成为地球的第一道防线。 所以这是属于惊奇队长的一个诞生的。 秘密战争也是一个大事件，马上就是海星创造也会引进这本书。 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惊奇队长哈，最后再来问问左莹，觉得电影当中会选取哪一段来进行改编呢？是不是？最开始的比如说成为惊奇队长，还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从图透来看，他应该是已经成为惊奇队长了， 已经成为惊奇队长了。 对，然后我是当然希望他能联手剩下的复仇者一起打明白了。 所以我们就先看一看惊奇队长的单人电影，然后再看看复联四当中所有英雄的表现。 对， 当然在这最之前可能等待我们的还是蚁人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不妨多关注蚁人二的相关消息。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小英和左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了。也非常感 谢 大家来观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不妨来加入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团 QQ 应援群，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53 56755669353。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